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商喜周工作室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嗨，你的锅铲》，作者应亮，第80集。池芷涵一直是被宠着长大的蜜罐里的孩子，他妈妈会为了给他做一条万圣节的公主裙熬夜到天亮，这样的妈妈最终为了努力一点就能还清了债务，为了深爱却突然去世的丈夫抛下了他。他无法理解，一个人的时候甚至想过电视剧里的狗血桥段。他心里一直觉得妈妈当年走是为了他，结果齐宁告诉他，他妈妈已经嫁人生子，并且活得很好。池芷涵咬唇，下意识看向摄像头，黑漆漆的，启动灯没有亮。他这个一开始作为治疗方案进入脐橙生活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变成了现在这样，一遇到不开心的事就下意识想抱脐橙，微凉的体温，宽厚的拥抱，以及淡淡的药香。之后的视频录制变得不太顺利，最开始是导演作妖，非说他拌面糊的角度不好拍，拍出来跟拌呕吐物一样。然后池芷涵一模一样的面糊拌了3个小时，终于让导演找到了不像呕吐物的角度。接着是林京武，林京武其实是非常不错的经纪人，特别护短，而且每次都会努力地帮手下的私厨拿到最好的报酬，所以哪怕是快，哪怕大家都知道真的出了大事，还是会各自飞。他们这一行也仍然很多人想要找林京武做经纪人。林京武向来懂分寸，今天却在池芷涵好不容易找到拌面糊角度的时候突然踹翻了凳子，嘴里飙了几句很少会听到的脏话。所有人包括导演都停下了手里的工作。池芷涵抿着嘴接过了林京武丢过来的手机，这十几天来一直担心会有动作的任俊友，今天终于亮出了底牌。一封律师函告池芷涵诬陷，损害名誉，要求索赔150万人民币。当然那么热爱露脸的任俊友肯定不会放过露脸的机会，这封律师函后面还跟了一段视频。 我要告，并不是因为我现在过得不好。 任俊友停了一下，眼睛微微向下，嘴角翘出了讥诮的角度。 因为一个远古的都不知道所有权是谁的菜谱，让我丢了私厨的工作，找了水军天天在我直播间里带节奏刷弹幕。你们都说抄袭的成本太低，我今天想发出一点不一样的声音，反抄袭的成本也一样很低。我很幸运，哪怕被打压到私厨做不下去，也有人看上我的才华，让我做了直播间主播。但是不代表我当时心里的怨气和受到的伤害就能消失。索赔的这100多万如果能胜诉，我会全部捐出去。我并不爱钱，我只是咽不下这口气。 池芷涵拿着手机的手气得发抖。拍摄场地很安静，他刚才的视频开的是外放。他没想到一个人能无耻成这样，毫无底线，加害人做的事翻个面，把所有的脏水泼到受害人身上。林金武的脸色已经很不好看，急着回公司联系法务和公关商讨策略。导演叼着烟挥挥手，索性提早了收工时间。林金武走之前拉上了池芷涵，对方来势汹汹，索赔金额巨大，又是卖惨又是捐献，把自己放在道德制高点上，煽动了一波粉丝，开始各种扒池芷涵的皮。也幸好池芷涵一直没把那个微博号当成自己的账号，私人信息极少，又从来不露脸。之前怀疑公司内部泄露视频菜谱，林金武回去之后找老板彻查了一次，这一次倒是没有内部员工泄露池芷涵的个人信息。池芷涵担心齐成在脱敏治疗的时候压力过大，忍住了没给他打电话发信息，最终还是找了齐宁。不知道为什么在池芷涵心里， 齐宁做事比齐城爸爸更靠谱一些，而且这种事对齐宁来说也确实不是大事。迟志涵和林金武刚到公司，齐家就已经派来了律师，一共四个人，其中有一个是上次在齐爷爷病房里的那位，齐爷爷说看着齐城长大的李律师。作为齐家的代表律师，李律师的出现让公司法务部经理全程发懵，阵仗有些过大。林金武这次居然忍住了没再问，只是看向迟志涵的眼神有些复杂。迟志涵此刻心情也有些复杂，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变成了齐城的救命恩人，而齐家也一直是以这种规格来报答他的，倒不是不好，只是他刚才打这个电话并不是为了找齐家要律师，他就是习惯性告诉齐家人他的方位，以免齐城疗程结束回家后找不到他的人而已。但是齐宁迅速找来了齐家最核心的律师团，其实谁都知道这点事情还真用不到那么好的团队，也难怪法务部经理的脸色不太好，额头上全是冷汗，他都不知道应该提供什么资料给这个精英团队，只能一直偷偷瞄林金武，指望从林金武的眼神里找到为什么公司会突然空降那么多大神的原因。可惜林金武对他耸耸肩，摊摊手，于是一整个法务部开始人仰马翻，战战兢兢，看向迟志涵的眼神都变得复杂。在一旁的迟志涵知道自己的心情也很微妙的复杂了，他一直觉得齐宁和齐爸爸在某些方面的下意识行为其实并没有把他当成齐城的女朋友，他们只是习惯性的不去反驳齐城的要求，习惯性的齐城想要什么就给他什么，而他迟志涵作为那个什么，在一切慢慢变好之后开始变得敏感。不管是齐爸爸给他的无限额卡，还是齐宁永远第一时间提供的齐家第一梯队的帮助，他们的立场都是基于他是齐城的救命恩人，而不是像齐爷爷这样闲话两句家常，念叨两句下去了估计要被他爸爸骂。很微妙的人与人之间的接受度问题，这个会开了一个下午，期间李律师还叫来了齐家的公关团队，一群大神挤满了小小的会议室，需要讨论的话题却寥寥无几。形势很明显，迟志涵拿不出妈妈家常菜就是他们家独家秘方的证据，而对方也拿不出迟志涵诬陷任俊有抄袭菜谱的证据，因为作为迟志涵发声的微博从头到尾也就只有转发了那一条三年前的图片食谱，而转发微博的操作人还不是迟志涵本人。也就是说，这封律师函其实没啥用， 警告作用大于实际价值。最近好多大 V 都喜欢搞这套，找个律师事务所发个置顶微博警告一下，真的打官司的很少。如果确有其事，公司的公关团队会找对方私下和解，像你这样根本子虚乌有的其实理都不用理。 李律师又笑了一下，看了一眼迟志涵， 不过齐小姐的意思是这个人最近挺讨厌的，让我们看看能不能借此机会抄点事情直接告了他。 接下来的会就和迟志涵没什么关系了，他们和公司法务开始一条条的对比任俊友还在这家公司时的合作条款，李律师那边也拿出了厚厚一叠任俊友这段时间做的所有商务演出和收酬劳的工作，应该是有不少收获。会议快结束的时候，几个法务部同事的脸上挂满了笑容，连公关都开始两眼放光，迟志涵和林金武只能继续眼神复杂地对视一眼，咽下了一个哈欠。林金武靠在会议室的门上，用比蚊子响一点的声音贴着迟志涵耳朵问， 我本来不想问的，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我也不知道。 迟志涵这次是真的很真心的摇头。 我本来以为你是真的靠上大树了，但这阵阵看起来又有点像你拿捏着大树的把柄啊。 林金武干脆拉着池之涵出了会议室，反正没人发现他们。这一整个下午都没他们什么事儿。林金武摸着下巴开始瞎猜。 我现在开始觉着齐家是不是欠你钱呀？ 池之涵苦笑，所以真的不是自己多心，这确实更像是报答的方式。他之前一直认为他和齐家人可以保持这样客客气气的距离。齐宁生性淡漠，自己心底也知道齐宁对于他本人其实是没有多少好感的，但是齐诚爱池之涵，所以齐宁对他很客气。自己也同样很难对齐宁这样强势个性的女人产生亲近感，很长一段时间他都觉得他和齐家人保持这样的距离挺好。可是现在他发现自己变得贪心了，在知道他和齐诚会在一起过一辈子之后，他开始贪心地想和齐诚走得更近，也慢慢觉得自己不能和齐诚的家人保持这样客客气气的距离，因为家人这个词在齐诚的心目中太重太重了。池之涵透过会议室的玻璃窗看着仍然热火朝天的会议室发呆。池之涵今天应该是矫情了，齐宁突如其来的大阵仗，再加上之前那张无限额的信用卡压在池之涵身上，让他不得不面对这个之前一直不想面对的问题。他不想要这样的客气有礼，因为他们是齐诚的家人，所以他宁可这件事情他们的处理方式是打电话问他一句现在情绪怎么样。他们可以告任君友，也可以把这个人从他池之涵的视线中移开。池之涵从来不怀疑齐家做这种事的能力，但他其实只是想要任君友道歉，承认他用了池之涵妈妈的菜谱，承认他污蔑了池之涵，撤下律师函，换上道歉信。他知道这个要求只要他提就肯定能得到满足，像这场官司附带的赠品一样，很简单就能满足。只是他一直到最后送走了李律师，鞠躬道谢满脸笑容的时候，还是一个字都没有提。 本集结束了，喜欢就订阅分享吧，我们下集见。